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东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有轻度霾，东南风三四级，气温也是26度。那最近呢，花粉过敏也是这个花粉浓度比较偏高，所以说花粉过敏者还是要注意防护。大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一听好像是来自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对，带着海风的这种温润的感觉，然后呢沁人心脾。今天我们要去到的也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美丽，而且非常热情、适合潜水的地方。而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好久没有见的老铁，是的。这个黑了两个色号的斯里禅 ，Hello， 道道好，哎呀，好想问一句周准好，可惜他不在。 是的，我跟你说，周准现在还真的是步你的后尘呢。 对，他踏着我的节奏前往了那个小岛。 哎，是的，到底是哪个小岛呢？我们可以稍事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对，但是这个小岛，因为你也是刚刚回来嘛，这次去待了多少几天？ 这次去待了7天的时间。对， 那7天的时间就都在这一个岛上吗？ 因为菲律宾是千岛之国嘛，所以呢，它肯定会是跳岛。 哦，好的，这我们今天去的就是目的地就是菲律宾哈。那具体要说哪个岛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具体说。其实今天我们的标题就叫做“长滩岛封了之后还能去哪儿”。 对对对，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岛可以去让大家感受哈。七天的时间就是主要是以潜水为主，对不对？ 潜水。陆地观光，因为我去之前呢，我有朋友一起玩潜水的朋友说，希望你能开辟一个陆地游 啊，陆地游 不光是潜水 啊、哦， 因为每次大家去海岛都是以潜水为目的嘛。 对呀、啊，那但是菲律宾这样的千岛之国，肯定还是以潜水为主吧？ 潜水、晒太阳、冲浪、 对呀、 看海洋生物。 嗯，是的。那陆地游，你这次你觉得开发出来了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还好吧，陆地上面看的东西也比较多一些。 哎，那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啊，看看除了潜水，我们在陆地上也能看到什么。 嗯 嗯，好，那么大铲铲你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先播个资讯。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号新鲜资讯马上开始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在播报资讯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4月18到4月20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这个安排。那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就开赛了，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了落地赛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非常的隆重啊，全面考察选手的职业素养，挖掘选手的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将于4月21日举行，大赛音频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隆重啊！我们北京电台举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的赛事，那如果要是有优秀的人才呢，我们就可以很有机会成为同事，好吧？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踊跃的关注和报名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旅游方面的资讯，旅行方面的资讯哈。首先第一条，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际游客客源国。澳大利亚统计局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一次超越新西兰，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多个国家的最大客源国了。那数据显示，在截至到2018年2月的一年内，共有139万中国游客到访澳大利亚，同比增长 13.2%。 那澳统计局预计说，到2026年中国游客数量将增至390万人次。那澳大利亚的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斯蒂夫·乔伯说，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具价值的旅游市场。那2017年中国游客在澳消费达到创纪录的104亿澳元，大约和80亿美元。那他还表示说，2017年呢是中澳旅游年，那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放航空协议，实施了重大的签证改革，从而促进了游客数量的显著增长。是的，这个签证的利好绝对是一大关哈。如果要是签证便利的话，那这个互相的贸易往来以及旅游的互联互通都会非常的方便。第二条，来自山东曲阜，三孔景区门票将降价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推出三孔加 X 新联票。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孔府、孔林及三孔景区门票价格将由每张150元降为140元，同时游客还将能够购买三孔加 X 这种四种新联票，新门票价格于6月1日起实施。那三孔景区将推行一票多次多日使用制，联票7日内有效。山东省物价局局长李东方18日在济南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说的，说此次呢调价除了三孔景区联票价格降了10元之外呢，还将三孔与曲阜的四个景区整合推出三孔加 X 的新联票。现在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联动的机制，全域的旅游也都是一个大的方向。那据曲阜市副市长杨晓东介绍说，在三孔加 X 的新联票当中， X 可以包含泥山孔庙及书院、岩庙还有筹丘少昊陵、周公庙四个景区当中任意一个或多个，其中3+1的联票由每张200元降为170元，3+2的联票由每张250元降为190元，3+3的联票由每张300元降为200元 元，三加四的联票每张350元降到210元。总之呢都是特别利好的消息，希望大家呢可以再去曲阜的时候好好感受一番。来看第三条，关于民航局的一个消息，酒类严重激闹的旅客将被禁飞一年。这哪九类呢？我们就是伪造证件登机、机上打架斗殴、强占登机口等等，这种九类严重激闹的游客将被禁飞一年。这是今天上午民航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政策法规司司长严明池解读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啊。这样呢，这个说该意见将于5月1日起施行，在飞机上抢占座位、冲击停机坪、强占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编造设计飞行安全的虚假恐怖信息、在机上斗殴、对民航工作人员实施人身攻击，这几种以后乘坐飞机有这些举动的旅客要注意了。记者获悉，酒类严重的激闹旅客将被禁飞一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应该的哈。是的，这个我们的嘉宾也是频频点头。对这个意见呢，主要包括6个部分，对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人员范围、信息的采集和发布、名单的移除、权利救济和相关宣传等事项都进行了一个规定。据介绍，这个意见将实施上述9种行为并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旅客作为限制对象。禁飞名单在民航局官方网站和信用中国的网站同时公布，自公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被公示人可以提出异议，那公示期满被公示人未提出异议或者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没有予以支持，那名单开始执行了。这个被纳入限制乘机名单的人员认为纳入错误的，在名单执行后还可以向有关机关和单位去提起复核。那此外呢，记者还了解到2017年冬春航季，也就是2017年的10月29日到2018年3月24日，全国民航航班正点率达到83.4%，首发航班机场放行正点率达到了85.18%，那月全国航班正常率是81.1%，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好了，那么这个消息说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四条，就是5月1日起，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公安部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免签入境停留时间是30天，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好，那么到底是哪59个国家？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政策适用的国家包含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挪威、乌克兰、意大利、奥地利，还有芬兰、荷兰、丹麦、瑞士、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反正整个欧洲的部分都包含。那么在这个亚洲的部分也有很多，像我们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还有这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阿联酋、卡塔尔、摩洛哥、白俄罗斯，这些中东的国家，反正就涵盖的地区非常非常的广。那以后呢，真的是对海南的深化改革还有全域发展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哈。最后一条来自文化旅游的新体验，就是北京欢乐谷的消息，甜品王国29日正式开放啦。那4月18日，北京欢乐谷正式发布4期项目甜品王国，并宣称于4月29日，也就是正好赶在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正式开放。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新的这样的游乐设施一定会很吸引人的。浪漫的双层转马、甜蜜的蛋糕秋千、快乐的尖峰时刻、欢乐的水上飞机、甜品王国13款甜品造型的铸造包装，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酷爽嗨萌的甜蜜体验。那据了解呢，这个借机4期的甜品王国开放，北京欢乐谷3期爱情港区也进行了科技升级，像奇幻海洋馆、11项家庭游乐设施将科技力量进行到底，还有呢，这个欢乐世界用10分钟历程打造文化深厚的代入式环球体验，也是非常的精彩。好了，那么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小长假期间去 欢乐谷感受一番。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快速的把资讯浏览完哈，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丽婵来分享她的菲律宾潜水和陆地体验，那马上有请我们的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啦，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也是旅行达人孙丽婵，欢迎。 Hello Hello 听众朋友好，道道好。 哎，是的，这个就刚才聊菲律宾哈，其实这个菲律宾的歌手也是非常的多， 对 对，包括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就出现了好几位了， 嗯， 对，所以说菲律宾的音乐呢也是非常的多元，而且很有那种海滨的风情， 对，感觉听他们的音乐就吹着海风， 嗯， 看着海浪，踏着海沙的感觉，嗯， 是吧？这一次去菲律宾潜水，你觉得整个行程很轻松吗？ 我觉得还是挺轻松的，嗯， 是吧？ 对， 嗯， 因为比起长滩来讲，嗯，宿雾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意思的。 嗯，是的，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宿雾啊， 嗯， 宿雾加薄荷这样的一个行程吗？ 对，因为时间不够了，实际上应该还可以再从宿雾再去一趟杜马盖蒂。 哦，对，杜马盖蒂也是一个潜水圣地。 对，而且之前，嗯，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呀，网上一个帖子就说，嗯，如何花3000块钱让你享受马尔代夫一般的度假体验，当时提的这个目的地就是杜马。 哦， 嗯， 对，菲律宾因为这个长滩岛要关闭为期4个月嘛，要进行整修，可能是 4月26号开始吗？ 对，开始，然后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是不是破坏比较严重啊？ 嗯， 要这个生态再重建改造什么的。那这次你去到的像宿雾啊、薄荷岛，他们这儿的水质怎么样？ 他们这儿的水质应该整体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嗯， 因为毕竟是菲律宾，这是一个非常有名、世界有名的潜水圣地，如果水质不太好的话，估计也不会这么有名了， 嗯， 但是它可能跟长滩还有一点特别大的不一样，因为长滩属于那种比较过度开发型的海岛的， 哦， 就是你的所有的吃喝玩乐呀，一就是全部都能搞定在那个大概几公里的沙滩上。 嗯，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2010年还是11年，我忘了啊。 嗯， 我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说的就是长滩岛， 嗯， 当时那个主持人就是周准。当时还说呢，对啊，说长滩，哎呀，什么吃的喝的玩的呀，然后包括， 嗯， 包括夜生活呀也是很丰富的，那个15杯的 Coco Mangas 啊， 嗯， 包括那 Summer Palace 那个， 哇，你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 对，因为我差不多去长滩得去了得有5、6趟吧， 是吗？哦， 对，我去长滩是，哦，我是非常喜欢菲律宾的， 嗯嗯， 在去菲律宾踏上菲律宾之前我是比较喜欢泰国的， 哦， 嗯，后来去了长滩以后觉得，嗯，哎，长滩这个地方不错，而且菲律宾整体来讲它的水质啊，它的比如说是活动半径啊，包括一些与旅游资源啊， 嗯， 应该也是挺丰富的。 是的，其实菲律宾跟泰国还是有点风格上的不一样。 对，哎，嗯，好像今天正好是一个菲律宾旅游局吧，嗯，在北京搞了一个推介会呢，还有。 哦，是吗？ 在推，对啊，昨天我还看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文件嘛， 这都是行业相关从业人员才能得到的内部消息。 对，等于说是，就是给所有的菲律宾驻华的那些就是推广机构嘛， 嗯， 说就不要再推长滩了，我们可以推一推其他的目的地。 哦，是的，因为长滩现在在关闭嘛， 预计是半年嘛， 嗯，差不多，嗯，但等它再开放的时候那还是会有很多人去。 对， 对，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不在长滩就业呀， 嗯， 比如做潜水教练呀， 啊， 做导游啊什么的， 嗯， 这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撤回国了。 哦， 所以在长滩这个地方除了当地的岛民啊，其他人是不允许上岛了。 哦， 除了当地的岛民、施工人员，还有持那种特许证， 嗯嗯， 然后可能还有部分媒体需要探班的那种的， 哦， 可以上岛，其他人都不许上岛了。 是的，那就是今天我们主说的呢，也不是长滩， 对， 虽然说长滩它非常非常的发达，就是整个旅游业可以说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办不到的， 对，基本上 对，基本上是这 喝的玩的潜水的什么的、绝对是一个度假胜地。 是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去开发一个可能并没有那么过度开发的地方，反而会有很多的乐趣。 对，比较原生态嘛。 嗯，这次是直接从北京飞过去的是吗？ 是厦门转机、 啊，厦门转机， 对，厦航的飞机。现在北京有直飞的了，但是有点是像红眼航班就比较晚，所以当时呢也是想在厦门待一下，所以就选了一个厦门转机的厦航的。 嗯， 他是头一天的航班到了厦门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早班机就走了， 还得住一晚上， 在厦门住一个晚上，然后早班机去的直接飞的宿务，差不多到宿务十一点多。 哦， 在宿务我们等于在市区逛了逛，因为宿务应该是整个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吧，仅次于马尼拉。就城市生活比较浓郁，虽然也是 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的感觉吧。 我懂了， 对，但是它也有大型商场啊，SM。因为现在周准好像应该就在宿务呢吧？ 是吗？来连线一下，哎，周准怎么样？ 对，所以我觉得宿务这个地方呢，可能不太适合于度假。 不太适合于度假， 对，因此呢，可能当时就看了看城市的观光景点啊，比如像麦哲伦的纪念塔呀，包括教堂啊。 哦，它有教堂。 对，它有教堂，因为它是属于整个是西式曾经被殖民过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它的那个教堂文化也是比较丰厚的。 嗯， 而且是像那种欧洲的那种教堂格局的布局。 哦，那就整个其实宿务的这种建筑还是很多有欧式风情在里面。 对，很欧式的，因为我还那天我还跟我朋友还说呢，我说我去教堂的时候吧，就是欧洲的很多教堂，包括菲律宾的很多教堂，它虽然是一开放的景点，但是它还有它的实用功能。 嗯， 就是也会有人来在做礼拜呀，做什么的。 哦， 但是上次我比如我春节去的你们哈尔滨 啊，哈尔滨 圣索菲亚大教堂， 已经基本上就是景点儿， 那是陈列馆了 啊。对，但是 全部都是照片， 哎， 已经已经没有实用功能了， 是吗？ 对， 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它还是就是有分时间段的。 哦，没有，现在已经没有了，全部都撤出了，全部都改成城市的一个时间节点表了。什么时间点干什么？什么时间点？ 博物馆， 对，博物馆了，对，城市陈列， 对对对， 是不是哈尔滨比较缺地儿啊？ 没有，他要把那个就是重点打造成那一条街的景区了， 但是外观还是可以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嘛。 是的。 然后说回菲律宾，后来当时跟我朋友们俩商量一下，说算了，说在薄荷在宿务也没什么可玩的，我们去薄荷吧。 啊，对， 就这么着，我们就奔了薄荷岛了。 那怎么去薄荷？就直接是在酒店 买船票， 买个船买船票就可以。 对，就是我们住的酒店打当地的出租车。大概差不多是300-350比索，然后就可以到了码头了。 哦， 那个码头呢，每天都有大概有去一天得有接近小十班的船，差不多一个小时一班。 是去到各个岛吗？ 对，去到各个岛，因为宿务我感觉更像一个中转站。 哦， 因为你可以从宿务去杜马盖地，然后 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特别方便。 对他们很多人还有去薄荷的话，就比如说是可以选择，北京飞马尼拉，然后马尼拉飞到薄荷。它比拉兰机场那有一个小机场，但是我选的是坐船，船程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然后船票是1000比索， 1000比索合人民币是大概 120-130的样子。 哦，哎，那其实还好，而且坐船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它那船是什么样的船？ 就是上下两层啊，它那船可牛了，还有商务舱呢。 哦，天哪，还有商务舱？ 那二层吗？商务舱，一层就是普通的那种的 啊。 啊，不是，是500比索，忘了是500比索，500比索，往返是1000比索 啊。 然后它还有上岛税啊什么的，去的时候交了25的税吧，回来交了20块钱比索的税。 对，那这个船就是船程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运输工具，船上没有什么其他的， 没有，它就是就跟飞机似的，有一个电视，然后你可以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也都是美国大片啊。还没有看完就到了，差不多2个小时。 哦，好的，差不多2个小时就已经到薄荷了。 对，就到薄荷岛了。 薄荷怎么样？给你的感觉？ 我觉得薄荷，说实话，在我的印象中，因为一直玩潜水嘛，很多朋友都在说薄荷的。在我印象中，薄荷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发达一点。 我感觉薄荷很清新。 对，听着名儿 了，听着名儿 演 了。对的， 薄荷。但实际上，我觉得确实还是有一点点，相对来讲比长滩可能更加原生态一点。 哦，就是其实它有些部分并不是那么的发达。 对， 对对， 薄荷实际上是一挺大的一个岛，但是基本的活动区都在阿罗纳，就是邦劳地区。阿罗纳地区。 阿罗纳地区。 对，邦劳就阿罗纳海滩，邦劳说那些酒店呀、什么的都在邦劳。 哦，它还是说属于这个酒店加海滩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对，它跟长滩这点有点像。当时我到的时候还跟我朋友说呢，我说哎，这个感觉海水的颜色呀、沙滩的质量啊，很像长滩，但是比长滩的那个沙滩要短一截儿。可能就相当于像一个2号滩的感觉，长滩是1、2、3号滩连起来嘛， 就是菲律宾1号海水浴场和2号海水浴场， 感觉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它的晚上的活动啊什么的可能太少了。 哦，它晚上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夜生活， 没有太少的夜生活了。 他那个也没有，就是说像这个沿着海滩的一些酒吧呀什么的餐馆啊什么都 没有。 他 的酒吧文化很少 哦， 就是即使有的话也是人特别少。你也知道像这种都是大家喜欢凑热闹嘛，尤其喜欢夜生活的人 啊， 就是人越多他人越多，人越少他越少。 对啊，对， 嗯，而且他比如他有很多的一日游的项目在薄荷岛上面，他一日游比如像是出海看鲸鲨， 嗯， 或者是出海看海豚， 嗯， 那都基本上六点钟就要出门了。 哦，那你们这次就是报这样的一日游了？ 我报了一个看海豚的。 看到了吗？海豚？ 看到了。我觉得当地人好保守呀。 怎么了？ 我们到的时候跟我们说，哎呀，你们可能当时是一个中文游客中心，报的是中文的嘛。说你们有可能70%的概率是可以看到海豚的，但你们也都知道啊，海豚是野生的呀，我不敢保证它今天一定来。 对，人家还是把这个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 对对对， 如果看不到你不要怪我哟。 对对对，所以当时6点不到6点半就已经出海了。 嗯， 菲律宾特有的那种螃蟹船，知道啊，中间一个船体，两边有俩杆子，跟螃蟹似的。 哦，那个、 为了保持船的平衡嘛，然后你就看远远的，就一堆船都堆在那块儿，你就知道哦，差不多该到了。看海豚的地方了、 哦、就很多船都在那等着， 对，很多船都在那等着。 哎，那海豚居然看到这些它也不跑吗？ 它、啊、不跑，可能它都习惯了吧、 习惯了， 嗯，然后就在那跳啊、蹦啊的。你要运气好的话呢，海豚会在你的船舷去旁边去蹦，跟你的船一块跑。你要是 赶上过吗？这个景象 啊，赶上过，但是我们可能赶的最多的是追着海豚，海豚在我们船头蹦 啊、海豚说为什么追我。 然后大概也就持续了十几二十分钟。 哦，那还是挺壮观的，我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说出海就看过海豚啊或者鲸鲨这种动物、 哦、看海豚的， 嗯， 这是薄荷特有的，这是薄荷跟、哎、薄荷就是可以玩的东西， 嗯， 比长滩要多， 可以玩的东西， 对， 好，那我们下半段就着重说一说到底能玩什么， 嗯， 然后还有海底的那个世界到底潜水， 断层， 对对对，我真的吗？ 嗯， 太刺激了，好，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许久未见的好朋友，旅行达人玩家，可以说是专家级的嘉宾了哟。孙立婵，欢迎婵婵。 Hello, 道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去菲律宾潜水加陆地游哈。对，刚才说到就是已经到了薄荷了。对，到了薄荷其实玩的还是挺多的，可以出海是吧？ 对，可以出海也可以陆地游。但是薄荷有一点。 怎么 了？哎，你是不是有觉得最近跟大哲有点失联了？ 我是失联太久了，我跟你说我去翻他朋友圈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信息。 是啊，因为那地儿网不好。 哦，真的吗？ 对，这是我超乎想象的吗？ 他的网是2G 吗？ 不是，他是4G、哦、但是呢他得佛系上网。 什么叫佛系？哦，就是时有时没有。 对，时有时没有。 哦， 而且很奇怪，就是他可能你在城市里头，哎，网就不是特别好，海边的、但是你出到海中央的时候信号就好了。 哦，真的吗？ 哦，对啊， 我的天哪，这是迫使你出海。 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 怪不得跟周准连线的连不上。 对啊，刚才我们不是紧急呼叫了吗？ 对对对， 连上吗？ 呼不上， 呼不上，连不上。估计他也佛系上网了。 是的，现在估计他没在海上。 对，理由。 那为什么是海上的那个信号好？是因为 人少？ 人少， 我估计是啊。是人少。而且就是我觉得到了薄荷的话肯定是要潜水的。 对， 这个是没跑的。当时我本来是没打算这次计划要潜水的，所以就是很是匆忙。但是他，哎呀，潜水店的人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哎呀，明天我们出海去巴迪卡萨，你要不要去？说 巴迪卡萨是个什么地方？ 巴迪卡萨等于是薄荷一个非常有名的潜点儿、 哦， 看大断层的，大概3000多米的大断层。 3000多米的大断层， 对，但是你下不去的，你下不去，你只能看。但是你能看到一望无际，就是那个底下黑漆漆的感觉。 哎，那个挺吓人的，我觉得 是挺吓人的。 对， 就是我刚开始玩潜水的时候，我觉得哇，看见一只海龟就好开心，好开心啊！各种合影，各种追海龟。这次去的时候，哇，海龟满世界踩。 不，哎，怎么又是你？起开， 最多的就是海龟了。我一朋友他去浮潜的时候讲话了，我站在水里，海龟都离我很近的。 是吗？多大的海龟？这么大吗？ 反正水下看着都是挺大个的。 哇，那我觉得这块潜水真的看到的海洋生物好多呀。 对啊，然后还看到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海龟。 杰克风暴， 杰克风暴是什么？ 就是一堆一堆的鱼，一群一群的云团，鱼团。杰克风暴、 这个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是看到的热带鱼是以彩色那种为主，还是说以这种大面积的鱼群为主？ 它这个地方主要是看大断层，然后看风暴的。但是彩色的鱼也有。比如像蓝只，以前我们家养海水缸嘛，我刚开始时候就哇，蓝海星啊什么的都好奇怪，都好新鲜呀、现在 好漂亮啊，整 个地下趴的全都是那东西， 随手一抓恨不得都能， 然后 尼莫抓上一只。 尼莫也很多，就是小丑鱼、海葵配的小丑鱼。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保护区如果你要去的话还得提前预约，每天是有名额的，不是说你想去就去的。 哦，这是就是看断层的这个地方。 对，还有交门票。 还交门票？门票多少钱？ 门票我好像记得是250比索还是300比索，我忘记了。 那基本上就是反正到了当地像酒店它这种团都有，你 对潜水的时候、对，你去潜水，因为它潜店也特别特别的多，有老外潜店啊，还有中国人潜店啊，都很多的潜店。 也有当地人的潜店吗？ 也有当地人，基本上都是属于打工啊那种的，帮着做个潜导啊之类的。 哦，这样。 当地人。 那这个潜店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因为潜店很多，那怎么去选择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找一个语言能沟通的吧，因为毕竟水下安全第一位，水下防护啊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找一个语言沟通，这样他会带着你们有一个交流。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水流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啊，你们都在船上全部都已经说了，然后下水就直接可以跟着走了。 那就是找一个其实中国人潜店，或者是 对中国人潜店， 对英文的也还好。 对，但是他潜导基本上都是当地人，或者是欧美人比较多一些。 好的，对，其实潜店的选择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自行去搜一下。 对，但是还是原则性就是安全第一位。 对， 水下一定是安全第一位的，不要自己觉得水性好啊就可以四处跑啊，还是跟着潜导走。 是的，是的，他那个装备什么的都是 潜店 新的吗？ 对，就是他一天的潜水费3000，大概是550块钱人民币。然后如果你要没有装备的话，租他的装备除了潜水表以外是50块钱一天。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再租他一个潜水表的话，就是脑表的话大概差不多50块钱一天。 哦， 也还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了。 对， 那如果要说像我这种就是不从来没有潜过水，然后也没有考过潜水证，那可以去吗？ 可以去啊，可以去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你就下不去那么深了。 哦， 比如像基本上一般像这种有执照的，能够下到20几米。 嗯 嗯。 然后可能没有执照的，就下个六七米、7、8米的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看看海龟啊什么的足够了。 就可以了哈。 对，海龟也差不多2、3米、3、4米的地方就有一堆一堆的了。 那你这基本上都是下到20米以下吗？ 我是习惯性在20米左右，因为我觉得再往下的话，就是水的颜色啊什么的，包括生物的颜色色彩就没有那么多了。 哦， 就不会很丰富 了。到那个深海区 了，对，它会失色了，就不好看了。哦，而且我是，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水下20米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佛系潜水员， 怎么呢？ 就是可下可不下，东西可看可不看。能下多深 就看你就在那儿飘着啊，能看到什么算什么吧。 对对，能看什么算什么，不追。然后这个水说今天我们去潜水啊，好，今天我们不去潜水啊，也行。我算是比较佛系的一种。 对，你这是太随遇而安了。那你不去潜水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报了两个一日游啊。 一日游是去哪儿？就不是跟海上有关了吗？ 去看海豚，那是一天。然后它是一个跳岛。哦，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处女岛。 处女岛， 对，那个岛好小好小，就一小长溜。当时我对那个岛还充满了无限的期望，但是没想到，哎，就那么一小长溜，那个沙子比长滩的沙子还要白。那个岛是涨潮的时候，那个岛就没有了。 哦， 退潮的时候，那个岛就出来一小条沙子。 嗯 嗯。 就是你看过很多的那种，比如南太平洋上的一些国家的宣传片，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子躺在水里头，然后那个底下那个沙子是有绿的那种，特别透明的那种的。 哦，就是那样的效果是吗？ 就是那样子的效果。 哇，那你有没有 超美啊？ 拍照了吧？ 但是我觉得我的手机还是不太够。 是吗？那、 啊、 那得拿单反相机去。 对啊，当时我一朋友，他们当时长时间在这个岛上嘛，所以他们就是有一天拿出了4个小时的时间，哇，简直了！就拿手机，最后修修图啊，就是一部大片了。 哇， 随手拍的大片， 好棒啊！哎，基本上其实这个不涨潮落潮的时候，它就可以 那个岛就出现了， 岛就出现了，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一天 大概差不多能有4、5个小时吧。 嗯， 那个岛上就会有很多的人，就是当地人， 那会不会很挤啊？ 还好还好 还好， 因为每天人数是有限的嘛。因为薄荷不是一个特别开发的地方，所以人是比较有限。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当地，因为你也知道大金牛座就爱吃嘛。 嗯， 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那就两顿或者加个烧烤。 哎，对，在那儿吃什么呢？火锅应该是没有， 在那儿是哎有火锅啊？ 有吗？ 有火锅，因为那块有那个日本料理店什么的，日式小火锅什么的是有的，而且还有华人餐厅。 嗯， 当时在那个处女岛上，让我因为我去薄荷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当时我去 PG 潜水的时候，我说呀，我喜欢吃海胆。 嗯， 我这里有海胆。告诉没有海胆，说你去薄荷呀，薄荷的海胆都是拿矿泉水瓶卖的，说一矿泉水瓶才200比索。我说啊，这么划算。 我的天哪，海胆拿矿泉水瓶它是怎么卖的？ 是他把那海胆 就装进去吗？ 对啊，就是收拾完了然后就装到矿泉水瓶一瓶嘛。 哦， 200比索。我说好便宜好便宜，大概也就人民币不到30块钱，25、6块钱嘛，很便宜。 那可真是，那是一瓶啊。 对，后来我说啊，我好期待啊。 嗯， 就到了薄荷，左找右找都没有找到，直到到了处女岛以后我才找到了。那边的海胆就是就那一长溜都是卖加工的嘛，有海胆啊，有鲍鱼啊什么的。海胆是他给你卖价是15比索一个。 好饿呀。 就是100比索差不多是六个左右 啊。 然后你跟他讲讲价，100块钱给你开8个。 嗯， 100比索现场就给你敲了。 嗯， 敲了给你把着就吃了。 但是那个会不会很腥？ 还好还好，它直接给你到手上，你一吸溜，刚开始入嘴的时候可能有点腥，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回甘，是很甜的，因为毕竟全是鲜活的海胆。 是的，我觉得这个海鲜呢肯定是不用说了，人家就靠着海。 对，而且只有处女岛才会有这些东西 哦， 他们当地卖，然后包括那个鲍鱼，1000比索，7只。5只、6只都有大鲍鱼。 那他们会那个什么吗？就比如说他是给你加工，就只有烤。 对，烤鲍鱼配上当地的红马啤酒，哇，给力， 好爽啊。 对啊， 对，这一程吃的应该都不错吧？就除了在处女岛上吃的海鲜，其他地方呢？ 在薄荷上面基本上菲律宾人我觉得不太会做菜耶。 是吗？ 对，基本上他们是以烧烤为主。 哦， 当时去吃了一个烧烤店，叫 ISIS 那么一个泰式的餐厅，就在我们潜水店旁边。也是很多很多老外都在那儿吃的嘛。当时就是什么烤猪肉串啊，然后烤大虾呀，烤这个。 他们就是靠烤。 然后烤老玉米，哎，烤老玉米好好吃啊。 啊，是吗？ 对啊，当地的烤老玉米。 对，反正就是所有都是烤的，总有适合烤出来好吃的。 对，他那家是烤的还算不错的。后来第二顿餐是在一家华人餐厅，应该是福建人开的吧。就中国人开的餐厅，然后吃的那个炒海鲜之类的。 哦， 黑胡椒啊，大虾呀、啊、什么的，知道味道还不错，但是价格也很可观。 啊，是吗？ 对啊， 在当地 咱们上次去 咱们去西港的时候 吃那皮皮虾， 对呀、 啊，小地上那皮皮虾才多少钱？十、啊、美金一公斤嘛。 嗯， 然后他这块是卖的是4500比索一公斤，大概差不多和人民币500多块钱。 妈呀， 一公斤，对。就很贵的、 哎、哦，那还真是挺贵的， 就是、挺贵的。 对，我记得咱们是上次在西港的时候，那些海鲜全部算下来，那是多少份海鲜才不到人民币600块钱？ 对啊， 对啊， 很便宜的。哦、但那一公斤皮皮虾就差不多要这么多钱了，所以他的华人餐厅、嗯、后来我们没事聊天的时候，嗯，觉得蛮坑的。 好吧，华人餐那个老板听。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 没有，因为他 建议你改进一下。 不是，因为他家家都卖这么贵嘛。他说他岛上这些东西是不产的、哦，所以都是从外岛运过来的，所以它贵 啊。那这个成本会上去。 对啊， 嗯。 然后最后一天晚上才有意思呢。嗯、当时是、嗯、也就是有一块的小伙伴嘛， 嗯， 推荐了一家网红烤鸡店。 哦， 我看着好破呀。当时我跟小伙伴还说呢，我要不要进去啊？好需要勇气啊！小脏串吃，他说哎呀，北京的小脏串都吃了，还怕这儿的小 啊？就是啊，反正就是越是这种小脏摊越好吃 啊。对啊，那时候都已经是全部都是人了。 嗯。嗯 好火的那个小脏摊，不过确实价格也挺便宜的。 味道怎么样？ 味道很好吃啊、哦，是烤鸡， 烤鸡是吗？ 烤鸡 一整只鸡那样的， 它有一整只鸡，然后或者烤成一半一半的那种的、哦，一片一片的那种鸡都有的。然后烤鸡胗啊什么的也还是挺好吃的，不过但是确实有点上火。 对， 您 老吃烤的， 烤的然后配红马，或者要么就配芒果汁、芒果沙冰。 哦、哎，其实这样也挺爽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海岛。 对啊，天天的没事穿着个踏拉板、哦、然后溜达来溜达去。 嗯， 让我最意外的是，它居然岛上还有一个甜甜圈。 这是在处女岛上是吗？ 不是，在那个薄荷岛、 薄荷岛、 邦劳地区、邦劳区、阿罗纳海滩那边。 嗯， 然后因为每天不都起得好早吗？ 嗯， 我因为去潜水，我的小伙伴去看鲸鲨去了。 哦， 他也是6点多起的，就出门了看鲸鲨去。 嗯， 说哇，也是好多好多人，那是在杜马。 嗯， 下次我说有机会再去杜马的时候，要深潜去看鲸鲨，一块去共舞。 哦， 嗯， 可以哈， 浮潜就是有点，还是有点距离。他讲哇，鲸鲨离我好近啊。 但是你要是离得太近的话，会不会感到害怕呢？ 他是挺害怕的。特别逗、 嗯、 第一天晚上然后他去网上找了好多跟那鲸鲨合影的照片、 嗯、 然后还盘算着说我给小黑100比索小费还是200比索小费指照片、 嗯、 然后说你给我拍成这样结果第二天回来以后我问他我你有去拍吗告诉哎呀别提了我觉得我一伸手就能摸那个鲸鲨给我都快吓死了 就是哪还有拍照的那个 对啊 现 在一宿没睡好觉然后研究那些造型啊、嗯、都没有用到 白研究了我觉得大家就不用研究 随缘 啊对我觉得这个佛系潜水还是很重要的 佛系看鲸鲨我说那你拍什么视频了、嗯、我拍了然后一看全是一堆腿在水底下扑扑 这个人太多了 因为那个鲸鲨好像每天早上起来从8-9点就开始接待游客、嗯、一直接待到他们最后一波12点 是吧鲸鲨也很累的鲸鲨说行了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来下一波 对下班了鲸鲨12点 对对对对12点多下班了我也累了该去吃饭了 对对对不过那鲸鲨基本上是保证你能看到的 嗯 他那块还特别有名就是墨宝的沙丁鱼风暴 嗯 也是一团一团的沙丁鱼 这是在杜马盖地那块吗 都在杜马那边、 哦、 下次有机会可以从苏武转机再去杜马或者转船去杜马 对沙丁鱼其实也是很好吃的 沙丁鱼罐子 对沙丁鱼罐头、啊、 沙丁鱼 反正怎么吃那沙丁鱼都好吃炖了也行 对 对可以捞出来哎这有没有海钓这一项 他没有海钓 没有海钓、 啊、不过你这点很像菲律宾人啊当时我的前导特别逗、哦、我去菲律宾潜水的时候菲律宾的前导指使这条鱼放在嘴边上是在他们眼里头只有两种鱼一种是能吃的一种是不能吃 的对然后说哎这条鱼不错捞上来、嗯、对所以但是当地如果要是说出于保护的话 他们不会随便捞鱼 哦不会随便捞是吧 不会随便捞鱼的、嗯、也不会随便捞龙虾的他们那边很多人特别逗、 哎、对那龙虾怎么吃呢是只有游客能吃吗 也不是当地人能吃、嗯、但是他们龙虾很、嗯、他们所有的都很有意思的你说挨着海你不吃鲜活的东西他们全都是冰鲜的 哦、oh, 龙虾是冰鲜虾也是冰鲜 为什么呢 只有华人餐厅里头它那种鲜活的比如虾呀 oh, oh, oh. 什么皮皮虾呀螃蟹是活的 嗯 其他的在非当地人的餐厅里头基本上全是冰鲜 哦他并没有说打捞上来养着然后我吃 没有 这个 冰鲜了对就是冰块上面一块冰鲜嘛、 哦、 包括在沙滩上那些餐厅什么的全部都是冰鲜的 嗯嗯嗯 那也挺有意思的 哎对我觉得就可能每一个国家它就有不同的吃法 对啊 对 当时特别逗、哦、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我们俩说在这待了好久了嘛说没有夜生活 啊 说没有夜生活说我们出去找夜生活吧、嗯、说像长滩似的、 嗯、 溜到沙滩上哇、哦、好寂静啊黑不隆咚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出来以后走到那条主干道上也没有 club 什么都没有 哇这 夜生活很凄惨的 很凄惨 对呀、啊、后来我说是不是我们出来早了、他说现在也差不多有10点钟了 对啊 怎么会没有人呢后来看了一 club 标志 嗯 然后我看上面写的是9点营业 然后我说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嗯嗯， 结果推开那个小门，里头黑洞洞的，没有人， 哎， 椅子全在桌子上， 椅子全，那人家还没说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呢。 后来我就问了旁边卖水果的那家， 啊， 我说这家 club 营业吗？他说营业呀。 嗯， 我说那几点营业？说九点钟就营业了。我说那现在都快十点了。他说啊，是吗？ 就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的概念， 没有什么时间的概念。 对， 说哦，那就不营业就不营业了。 哇，非常的随性啊。 对啊， 对， 我们住在潜水店旁边，特别有意思，对面还有一个重庆火锅店。 哦，是吗？ 嗯， 哎，这个我们收到一条消息哈，还是要插播一下。 嗯， 对，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的大铲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重庆火锅，那就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开赛了，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落地赛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职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将于4月21日举行，大赛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那特别感谢北京树立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好了，插播结束，我们现在回归到正题。 哇， 刚 早知道我也新势力了。 啊，对，你也应该新势力， 主播新势力。 是的，你要来，我觉得以你的口才绝对能，就是咱们俩就是身份就变成同事了。 代班主持，正式走马上。 对对对，必须的必须的。嗯， 捧红了一线网红， 那必须的嘛。 对，依靠传统的媒体的力量捧红了一个人。 这个，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反正就是你可以比较适合带着小孩子去挖挖沙子啊，然后去潜潜水啊，去吃吃喝喝呀， 嗯， 一个挺好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其实像大准他们就是一家人去带着小孩子去会非常的适合， 嗯， 因为他很轻松。 嗯， 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吸引他，然后他又不能干别的，只能陪着孩子挖沙子。 对，当地也特别有意思，哦，有很多的那种韩国人的餐厅， 嗯，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什么， 哦， 就是他的好多酒店集团也都是那边的。 哦， 嗯， 对，那在那住的怎么样？ 在那住的， 嗯， 我们第一晚上住的浅店嘛， 嗯， 也还可以，但是真的是大家，我说没有网，房间里都没有网，想上网只能集中在大堂。我说这种状态也挺好的，大家没事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啊，然后 聊一聊天 啊， 大家可以聊聊天，聊聊今天你看什么啦，还有做自由潜水的 啊， 就是不带 就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可以聊， 对，认识不认识就山南海北的胡侃，嗯， 对，然后聊 着一瓶小红马 啊，这样，哎，来聊得好了加个微信呗，没准还能有什么合作的那个 啊，基本上我们真的是加微信的， 是吧？ 对呀，啊，在那边就除了水上以后，还有一特别有名的叫巧克力山和眼镜猴。 咦，这是什么地方？ 巧克力山就是哈利波特的取景地 哦，嗯， 然后扫把飞过的那一片就是到了一定的季节， 嗯， 它那整个山上就是一个咖啡色的了。然后从远处看就是一个一个好时巧克力， 嗯，还是好时巧克力， 对，那种造型嘛，小圆包的， 哦， 好时巧克力那种 小圆包的造型， 哦， 然后看完巧克力山以后就拍拍照啊，拍拍照以后就去看眼镜猴了， 哦，眼镜猴是那个， 当时我觉得眼镜猴应该是挺大的一个东西，哦，就没想到进去的时候保持安静，说他们属于夜行动物，就是晚上出来白天在睡觉，我也很大只呢，结果一看好小呀， 眼镜猴是手掌那么大吗？没有那么小吧， 比手掌可差不多大小 哦，真的，啊， 对，就手掌大小， 那很可爱耶， 很可爱的，在树上你得找， 哦， 眼神不好来找不着， 哦。那这个是在哪儿看的呢？是在当地动物园吗？ 嗯，他就有一专门的看眼镜猴的地儿。 哦， 后来你就看这棵树旁边站一工作人员，那你在树旁边找吧， 嗯， 肯定眼镜猴在哪儿了， 嗯，啊？你看着了吗？ 看着了，看着了，还拍了好多照片呢， 嗯，很可爱吗？那个小 猴子很可爱，你不能碰它， 嗯， 你只能，而且你不能拿那个就是咱们的自拍杆伸进去拍，你只能远拍。 哦， 这时候就 PK 手机的。照相功能的， 是的，这个时候 那一刻来了， 那一刻来了，这个 iPhone X 绝对赢了，我跟你说， 嗯，不好说， 不好说吗？ 因为我摄影技术太有限了，我败了， 对，你拍出来都是高糊吧？ 对，都是高糊的，都不是， 连高清都不是，哎呀，拍糊了， 对，而且它都在树荫里的嘛， 嗯， 光线也不是特别好， 嗯。嗯， 就基本上你看有一个人在那拍你就过去找， 而且还不能开闪光灯，是 不 是？ 你不能开闪光灯， 嗯， 而且白天吧他眼睛又不大，因为他要睡觉嘛， 嗯， 我觉得这跟那个考拉的感觉似的， 哎，有点像， 有点像， 嗯， 白天睡觉，然后考拉是吃点东西就睡， 哦， 所以他眼镜猴就有一只猴突然间睁了个眼睛，所有人都跑那只猴那拍照去了， 这点，哎，赶紧闭上你别拍了，吓死我了， 眼镜猴是当地特有的，哦，我觉得还不错的， 哦， 你这可以一日游什么的可以抱一抱， 是的，对，刚才 当个游客嘛， 是的是的，主要是说了海上，其实陆地上也有很多可以看的， 对啊，还可以开什么就是那种车， 嗯，就是当地租的那个车吗？ 就是那种四轮驱动的越野车 啊，明白明白， 去山地的那种的， 哦，那就可以丛林穿越了， 对，它还有一个类似于泰国清迈那边那个丛林， 嗯， 索道穿越， 嗯， 就跟那人猿泰山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挂着索 啊。其实这个玩的都挺多的， 对，玩的他玩的东西确实比长滩多了很多很多，在薄荷岛上面。 对，那薄荷岛就是如果要是逛的话，晚上有没有夜市之类的？ 没有夜市， 没有夜市， 它只有餐厅。 哦，那就整个它没有那个，就比如说城市的那个部分吗？还是说它只有酒店和海滩这样？ 因为你住的那个区域，薄荷它进出很不方便，都得突突进出，所以基本上你的活动区域就是在邦劳这个阿罗纳海滩周边。 明白。 一般游客也就在那住个三四天的样子。 嗯， 就阿罗纳周边这些就已经差不多了。 嗯， 所以它没有自由市场，也没有什么商场啊，什么的都没有。嗯、但是如果你要去到塔比阿兰，就它那个市区那块是有商场的。 啊、嗯，就大家还是可以去， 对， 但是不太方便。 对，它的市区我觉得在这种海岛这种地方、嗯、你找个市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就不好玩了。 嗯 嗯， 好吧，还是尽情的享受这个海洋带给你的这些 感觉。对、啊、你要找个市区的话，那你在北京逛好不好呀、嗯、 那还是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风情的。 对， 但是就确实不太推荐大家去市区感受，就是直接在海边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呀、啊、你去就是去海边嘛、嗯、而且那边我觉得物价水平还挺有意思的。 嗯， 它有一个就是泰式按摩连锁店， 嗯， 当时我们在薄荷岛的时候，按一个小时是400披索， 嗯， 然后等我们回到宿务，我们正好酒店斜对面有一个那个按摩店，只需要200披索， 怎么会差这么多？ 我觉得这有点像北戴河了吧？ 好吧，那景人说我们景区贵呢， 嗯，我们租金还贵啊，嗯、 是，哎，这点还真的是，人家租金也贵啊， 对啊， 嗯、所以他没有办法， 嗯，所以他整个就整个物价什么的就会比，反正整体来讲比宿务物价要高很多。 嗯，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宿务去按摩这些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就是啊，包括吃什么的也整体的消费宿务比薄荷要便宜吗？ 要便宜，宿务比薄荷要便宜。 哦， 宿务等于薄荷比长滩都要贵，整体的消费。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我老觉得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进出的物资啊什么的不是比较匮乏， 嗯，嗯， 所以导致它物价会比较贵一些， 嗯，有可能哈、啊 嗯，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薄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岛， 薄荷绝对值得去的， 是的，值得去。无论是你的水下还是水面上的这些一日游的行程，对，陆地游也好，然后吃呢品种也很多， 对， 对，还可以跳岛， 嗯， 对。其实去菲律宾真的，就算长滩现在要这个 关了， 打造全新。升级，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对，下次我们可以去、嗯、比如去巴拉望。 哎，对，巴拉望也不错， 也是很有名的嘛，谢霆锋跟张柏芝俩人结婚的地方。 哎呀，现在 已经往事。 好了，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和大铲铲一起分享了菲律宾的薄荷岛还有宿务。那接下来有什么行程规划吗？ 我准备月底去趟缅甸。 哦，去缅甸。 对， 好，回来再约一期。 对，缅甸不是常规的那种边境游，是要去一个地方叫丹劳。 丹劳， 对，丹劳 这地方没人说过、哦、 没人说过，而且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偏，在网上找攻略的找的很少、嗯、 好吧，那就等着你们这第一批拓荒者回来给我们分享了啊。 我很期待那么一趟原生态之旅。 好的，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约起来。 约起来，约起来。 是的，好的，祝你这个下一程顺利了啊。 谢谢大准，就不要回来了，我要长期作伴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道道，旅行号1073，我们明天见，拜拜。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景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外大街丁12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